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55集。 房间是普通的两居室，清一色的白墙白家具，布置十分精简，再加上室内没开暖气，温度偏低，显得有些清冷。到了书房，吴一舟把箱子放在地上，用钥匙划开包装胶带，一一检查了里面的东西。电脑、纸笔、公文包，被拿走案卷的空行李箱。其中，电脑外壳多处破损，吴样试着按了几下开机键，没有反应，又接上墙角的电源试了试，还是不行。 估计撞坏了，没修好。 他拔下电源，把电脑放回纸箱里，猜测地说： 他们可能直接把硬盘取走了。 才刚偏过头，余光就见白猫一脸的嫌弃。 又怎么了？ 这屋子两个多月没人住了，你也不擦擦灰就往地下坐呀？ 怪不得他到现在还和树懒似的扒在他身上，都不肯跳下来自己走路。吴样撇撇嘴，小声咕哝： 又没让你给我洗裤子。 可到底还是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 你说的资料在哪儿啊？ 写字台左属第一个抽屉里，里面有一个 U 盘。 他走到写字台边，见桌上也蒙了层灰，这回学乖了，先问： 有抹布吗？ 在洗手间，刚才一进门的地方。 然后吴老板就被迫化身小保姆，替沈律师打扫起书房来。说是打扫，其实也就是给台面擦擦灰，腾出个能放东西的地方，比如放他背上这个小东西。直到桌子擦了两遍之后，才肯跳下来四脚着地。吴样拿出抽屉里的 U 盘，趁着读取的功夫随口问他： 除了沈向川，你还有别的家人吗？ 他神色微顿： 怎么突然想问这个？ 随便问的，不想说就算了。 他打开 U 盘，指着屏幕上的一堆文件夹问他： 哪个是？ 正数第三个。 吴样把文件复制到了自己电脑上： 母亲几年前过世，父亲在南平，但联系不多，平时比较忙。 难怪这么大的屋子没半点人气儿，满鞋柜里就只有一双拖鞋，牙刷、毛巾都是单人份的，房间落了厚厚一层灰，丢在办公室里的东西也没人拿。病房里虽然堆着象征性的慰问花盆，可也没见谁真的在那里陪过他。他追问： 怎么，因为关系不好？ 你对我的事这么感兴趣啊？ 是啊，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也没听你聊过自己，好奇问问总不过分吧？ 还想知道什么？ 他难得配合，吴样眼睛一亮： 我问什么你都告诉我？ 那不一定。 切，白高兴了。 不问算了。 你和沈向川为什么关系不好？ 吴一舟沉吟片刻说： 我妈20年前带我家进沈家的那天起，沈向川就如临大敌，处处设防，生怕我抢走他什么。虽然我对他家的东西一点都不感兴趣，改了姓也只是想让我妈嫁得高兴一点而已。 这让吴样有点始料未及，原来不是血亲，难怪吴一舟提到 S 集团就好像自己是个外人，对沈向川和那个所谓的父亲感情冷淡疏离。 你做律师也是为了这个？为了从家里独立出来？ 算是吧，其实也是为了赚钱。总觉得我妈当初是为了把我养大才嫁过去的， 担心他在沈家受气，就想早点赚到钱，让他心里有点底气，不高兴了还能随时搬出来。不过呢，他比较知足，一直觉得家里人对他都挺好的，心宽着呢。这一点跟你还有点像。 乌样眉眼一扬，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 说完还摸了摸吴一舟的小脑瓜，莫名带了几分慈母意味，却被那个不孝的小崽子一脸嫌弃地避开了。其实他原本是想向他打探一下沈向川计划买下茶楼的动机，但是鉴于兄弟两人是这个关系，他能提供的信息就十分有限了。吴样目光回到电脑屏幕上，翻看着刚刚考好的文件，不得不承认沈婷的文件归档工作做得极其细致。从他正式接手李伟信的案件开始，直至案子转由曾瑞负责为止，所有文件都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得整整齐齐，甚至每封邮件都单独从邮箱中导出备份下来。 这是什么？ 吴样点开了一个存着十几条音频文件的文件夹。 录音。 什么录音？ 他打开一个，拖着进度条快放了一会儿，似乎是几个人在谈话。 所有录音，只要和案子有关，无论是通话还是面谈，只要我参与都会录音。 吴样第一反应是有这个必要吗？却很快听他告诉他说， 内鬼泄密的案子比较微妙，公司和相对方都容易反水，留了录音方便查证，免得日后背锅。 这番意味深长的解释让吴样隐约觉得事情果然不像 Linda 讲述的那么简单。 今年年初的时候，IN 监测发现竞争对手一款产品盗用了自己的用户数据，经过技术排查，公司怀疑是内鬼作案，他们认为技术部的李伟星嫌疑最大。这人呢是公司的老员工，工作能力一般，近来工作也不太上心，连续六个月绩效考评都是 C， 公司本来就不太满意，又出了这件事情，就想借此机会开除他。 IN 的法务来问我意见，我看了他们的调查报告，没什么实质证据，不过单独约谈了几个嫌疑对象，拿着那些员工的小把柄威逼利诱，可单靠一份自己员工的证言，他们根本告不赢竞争对手。我建议他们采取软化的策略，先稳住李伟星，让他协助公司拿到证据，公司也同意了。我代表 IN 和李伟星长谈了一次，表示公司同意不予起诉，条件是李伟星能提供有关竞争对手从他这里非法获取数据的确实证据。谈妥之后，公司和李正式签订了一份不予起诉的协议，一式三份，其中一份由我作为中立方第三方代为保管。因为之前那次做得比较隐蔽，根本无证可取，李伟星同意再次主动联系对方钓鱼取证，但后来不知道哪个环节走漏了消息，这次行动没有成功，对方的接头人根本没有在约定的地点出现。之后不久，我收到一份匿名恐吓信，要我立即退出李伟星的案子，我没当回事儿。可很快呢，艾恩就主动解除了对我的委托，不止这个案子，还有原来的常年法律业务，理由也很模糊，说什么是领导指示。差不多两周后，李伟星忽然找到我，说案子转交给了曾瑞。艾恩翻脸不认账，不仅出动警方突袭搜查了他的个人物品，借机销毁了他手上那份不起诉协议，还把我们两个当时谈判的录音剪辑处理后做了证据，剪辑后的录音只保留了李伟星认错的部分，没有公司不起诉的承诺。这样一来，李伟星空口无凭，只好求我拿出完整的录音和那份由我保管的协议原件替他作证。虽然我已经不是 IN 的律师，但还有保管义务，除非法院强制调取，否则我不可能交出协议和录音的。不过李伟星一直不死心，那天我在进城开庭结束，没想到他居然跑到法院门口堵我，说案子要公诉了，他走投无路，只能求我帮他。我呢还是原话，这不可能。 后来他就开车一路跟着你回到南平， 吴阳猜测道， 还一直打电话让你停车。 嗯， 可为什么呀？你总不会随身带着那份协议吧？ 不会，协议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但我会带着录音笔。 说到这儿，他们都意识到了。 没有。 吴阳又把纸箱里的东西翻了一个遍，包括公文包的每个口袋。 没有录音笔。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